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出境方向，温榆桥以西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在北高桥。南六环外环方向，南大红门桥到黄马路收费站受事故影响，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与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听听我的语气，感受一下我的热情，也知道我是不是要在直播。哎呀，十一还陪伴在你哈，坚持工作，我好的同志，也问候一下啊，十一不休息哈，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各位朋友。昨天去超市的时候，结账的时候，然后就表扬了人家半天，我说您这过节还上班哈？啊，对呀，总得有人来上班呀。好，好同志，掌声鼓励一下。掌声在哪里？对，然后我就转过头来说，我说我也加班。哎呀，你也是好同志啊。哦，重点在后面，好吧。好了，2018年10月2号星期二，在十一长假期间的本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路免费通过，大家的福利哈。好了，如果你呢也没上班也没关系哈，现在在路上，在如约的守候汽车音乐会。好了，甲组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来发位置刷存在冒一小泡，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哪儿？好，在我们的官微呢，可以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更多的朋友和我进行互动哈，当然是不影响你们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北京时间9:02: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杨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感受一下美丽的北京呢？正在路上，是不是要去采集最美的景色？哎，是个国庆节期间哈，十一期间呢是北京最美的时候。这两天大家已经领料了，领略了，领教了，是不是？对呀，天这么蓝，大气透明度这么好，空气质量是优，而且是这个秋高气爽哈，哎，阳光明媚，真好。那在这样的金秋时节，北京有哪里可以去逛一逛呢？今天来推荐北京最美公路，适合自驾的。今天的北京呢，像披上了五彩霞衣，从山的那一头到路的这一头，层林尽染，漫山红遍。今天来推荐的是门头沟的妙山路，妙峰山路。北京门头沟的妙峰山路沿成了妙峰山庙会文化的精髓，一路上经过民宿庙会、历史遗迹、红色旅游景点等等，也是京郊采摘、摄影、采风、写生的好地方。同时呢，妙峰山路呢还是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和公路自行车赛等国际户外运动比赛的场地，是传说当中的公路啊公里车圣地。 正值秋意来袭之际，妙峰山公路盘山而起，弯道下呢竟是陡峭的山峰峭壁，景色绝伦，赶紧驾上爱车呼朋唤友去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0名 Tuvlo Scars。 第39 名 Puyi My Cup of Tea。 第38名 袁成杰爱情睡醒了。 第37名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第36名 Natasha Bedingfield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Cause we carry Carry with memories, memories burned by the dark. Try to see clearly, tears we bury. Bury in vain, cause the pain got us falling apart. Try to see clearly, now let the healing start.Fire's out of guns. We keep it in our hearts. We're like a thousand suns. Ooh, yeah, every day, step by step, we dare to love again. And if we lose our grip, meet you at the Tuvlo 的这首 Scars。 他的母亲呢是一位心理学家，父亲是商人，好像跟艺术没什么关系，但是 Tuvlo 从小就喜欢艺术，创作诗歌、短篇小说成了他儿时的玩具，现在成为了一位著名的音乐人。上周前 自傅颖的这首歌曲也算是重新返场的一首作品了，以前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曾经出现过，现在又这样曼妙地陪伴在你的耳边。 My Cup of Tea， 傅颖呢也是原来 Cookies 的成员，单飞之后推出的首张同名大碟，耳边这首歌正是源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描写的就是谈恋爱就像是喝茶一样，慢慢地品，初喝呢会觉得有点苦，但是越品越觉得好香啊。喂 Make up of tea，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北京时间9:12: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4:33。总在报时，为什么就告诉你我来直播哈。在过节期间呢，我不休息，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因为我知道过节的时候你在路上一定需要我为你准备的汽车音乐，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好了，所以汽车音乐会依然在直播，用最好的状态来陪伴你。同样，我们的官微这边来刷存在的爱在旅途，谢谢你送来的鲜花，还有专放你的虫，他说今天我也上班，上班快乐 ，Like give me five， 来一起快乐着。还有思琪，谢谢你发来这么多信息，还有这个蓝天绿树的图哈，天衬得更蓝了，大蓝大蓝的， 树绿绿的，再加上一朵白云哈、啊，再加上点红花什么的，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颜色真是太美丽了。还有北纬四十度，你好，瑶瑶妈妈正在家收听，好，谢谢你的支持。不过你在家里要是躺着的话，让我有点羡慕嫉妒恨哈。还有谢谢，哎呀，你和魔鬼这头像简直太甜蜜了哈，每天来晒你们的各种甜蜜照啊，几个意思？这份里的虫收到你的二维码，待会儿就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我们把你带走哈，就带没问题。如果你也希望像专份里的虫一样的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求带带人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下雨天就要撑伞，散步时记得要发暖，第一步拉开着门，抢着买单才制造浪漫。我每天练身材，字典里没有怎么办，一开口我风雨无阻，不眠不休不嫌麻烦。哦哦哦哦，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哦哦哦哦，一点点暧昧，豆子开在春天 5678， 爱情实现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温柔沸腾了，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拥抱多一点，阴天上一点 5678。找不到人要聊天，天天我有大把的时间，动画漫画小猫小狗快变成我另一半。哦哦哦哦，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哦哦哦哦，一点点暧昧，整颗豆子开在春天 5678。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温柔沸腾了，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爱情跟上了，逢年过节不怕，不怕被关心了，谢谢你爱了我，能一直爱你，爱我是最幸福的。 喂，可别又睡着了，我好不容易等到的爱情它在哪里呢？来杯咖啡，来杯浓茶，来听我说，这就是故事，来找到爱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情睡醒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爱情跟上了，逢年过节不怕，不怕被关心了，谢谢你爱了我，能一直爱你，爱我是最幸福的。 来自言承杰的《爱情睡醒了》，源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当中。这可是一部偶像的励志电视剧哈，是邱泽和唐嫣的三度合作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谢谢这位朋友 NGZ 发来的路况信息哈。他现在正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桥，他说六环北向南四车追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谢谢提示，还给我们发来及时的路况哈。好了，家族群聊当中，二群当中的情绪稳定，你好特洛伊，还有妞小呆猪，还有这是谁，特洛伊，还有情绪稳定是吗，念过了是吗，谢谢你们依然支持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被驯服的象，来自丹雅蔡健雅。这首歌曲的歌词很犀利哈，描写的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有的时候自己呢，老是比如说在恋爱当中啊，被迫的 这个去这个服从哈、啊，就像是被驯服的象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总是做被驯服的象。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也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收若需要征收，只要你认得被驯服的伤，就不在你就可以杀。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 也很喜欢他呀，蔡健雅唱歌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慢歌慢的舒服，快歌快的带劲儿。被驯服的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翻身，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适合现在听哦，来自 Natasha Beautiful 这首《一口袋阳光》，上周第50名，本周晋升到第36位。 Take me away.

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扩散条件优越，秋高气爽，阳光明媚，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天气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9月底 JJ 林俊杰带着第30场圣索世界巡回演唱会在绍兴开场，这也是巡演在2018年度的最后一场。 JJ 开场一连三首的组曲开场秀之后，就迫不及待的高声和绍兴的观众打招呼，表示将在演唱会结束后留在绍兴，马上要开始忙碌下一个工作，连续3季出任导师，参与到梦想的声音新一季的节目录制。对于新一季中新的舞台、新的组合和新的音乐，热爱音乐的 JJ 期待满满。再来关注女子团体 SHE 和老东家华研告别，三人自立门户成立公司。一号 Selina、 Hebe、 Ella 正式恢复自由身， Hebe 所属经纪人也跟着离开华研，下一步有可能直接加入 Hebe 新公司。上周 Selina、 Hebe 准备跟进 Ella 脚步离开华研的消息曝光后，三人陆续回到公司整理自己的东西。三个人从起步时的懵懂少女一路互相扶持，在华研有许多珍贵的回忆以及专属于三个人的青春秘密，想必他们在打包时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同样让歌迷惋惜的还有日本传奇天后安室奈美惠，她叱咤歌坛25年，9月16号正式画下了完美句点，事前曾 po 文提醒将会关闭官方脸书、官方商店、官网。10月1号果真所有相关网站消失，就连日文版维基百科也跟着被撤掉，她华丽下台一鞠躬，让歌迷留下了无限遗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北石槽桥持续车多，行驶不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南口到八达岭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欢迎回到今天的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正在直播哈，报时，北京时间9:34:30，希望大家来发位置哈，想知道你们都在哪里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呢，留在北京是最好的，现在是北京最好的时节哈，咱不用舟车劳顿了，就在北京好好的玩上。北京不管是周边呢，还是北京市区，都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呢。现在你发一下位置，给我们推荐一下吧。温暖在顺义玩，是在玩吗？他说，还有曹操也来了啊，曹操， 今天你是上班呢，还是在家休息洗衣服呢，还是出去玩了呢？还有清风明月不论嫁，红树青山何永世，好长的名字，爱上你的暖，我喜欢这个名字哈。还有浮生若只是梦发来这个位置了，是在昌平，你也是去玩吗？大家恐怕都在北京周边游哈。风吹麦浪他说温暖的国庆假期，是啊，谢谢温暖发来的红包，虽然我没抢到哈，下次发红包的时候不要在我说话的时候。还有腾飞也来了，你好。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来吧。好了，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青春老董你们在吗？老董给你推荐一款车哈，任性的老董给你推荐一款车，这是世界上最贵的车。阿拉伯的一个富豪花了2.8亿欧元，相当于28.5亿元人民币，打造出了世界上最贵的跑车——黄金跑车。它拥有8缸1000马力，最高时速120公里。哈，由于平均每跑100公里就要磨损掉50克的黄金，真的是用黄金来打造的，所以呢，也是不轻易上路了。当然，它上路我就在后边等着。从2009年诞生至今，一直名列是世界名车排行榜的首位。这辆黄金车的原型最早来源于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天降奇兵》。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印度船长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善于打造精密的武器和机械，并且都十分的华丽漂亮。片中这部车的车身是白色，只是它的一个代步工具而已，是专门为这部电影设计的，全世界也只有这一辆，让人叹为观止哈。后来呢，阿拉伯呢这些富豪就学着这个车，这白车呢，然后弄了一个黄金的车，变成黄色的了，哎呀，好厉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总有人在问我哈，咱们榜上都有哪些歌曲，哪些，就不告诉你，让你好好听节目。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Felix Jam Freddie Bruno Lin Sha 第34名 牛奶咖啡月亮上的花园 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有你想 第33名 海明威老人与海 第32名 黄雅莉蝴蝶泉边 环绕着山都影子的蝶追回那遥远路 第31名 王俊凯王源明天你好 那一刻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idn't think I'd find youDoing just fine. You said I'm sorry, babe. I just want to shine. Hey. Shine. Hey. The tall grass and the 首歌曲呢是来自 Felix 还有 Line 的这首 Shine， 这首歌曲你肯定不陌生了哈，也是在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上的反转歌曲了。那这类风格现在粉丝都管它叫做 Tropical House， 这个概念呢最初是由 Thomas Jack 的歌迷提出来的，形容他的音乐像是在热带度假般的轻盈和舒适，如今呢很受追捧哈，很多这个国内的音乐人也开始模仿这样的音乐风格，也开始这个上位了哈。好，上到第41名的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啦，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边。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边。告诉我多远，告诉我天空到地面，告诉我在我们之间一万光年不远，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 听到了牛奶咖啡的歌月亮上的花园，源自于他们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当中，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牛奶咖啡不拘于任何的音乐形式，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又是一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海明威《老人与海》，看过这部小说吗？这首歌呢是海明威首次尝试创作哈，写成的一首原唱作品。因为大家对于海明威这个名字感觉，哎，你是那个作家海明威吗？好吧，所以呢就写了一个和他发音相同的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小说《老人与海》。这首歌告诉大家，我是唱歌的，不是写书的。好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也算是海明威的一首成名作品了吧，招牌歌《老人与海》。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仍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

的歌谣，牡丹和绣在经典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呀，环绕着山都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都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感受到遥远的古老时光的魅力了吗？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好了，继续攀上第31名，榜上金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这样钢琴的声音缓缓的流淌，流到你的心里，感受到一份甜蜜和温暖。这首歌的原唱是牛奶咖啡，那王俊凯和王源为了备战中考的队友易烊千玺隔空打油打气加油，翻唱了这首作品《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贴心，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见他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这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

现，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 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等着夕阳染红了天，然后肩并肩许下心愿。最后这个歌词写得太好了，特别有意境哈。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大家非常熟悉，来自黄征和羽泉的《奔跑》。羽泉的音乐总是给人带来一种很积极向上的感觉哈。这首歌曲也是充满斗志的，斗志。对啊，速度七十迈，此时此刻你的速度是多少迈呢？正往哪里去呢？当然，这首歌曲也是激动无数人的心弦，给人一种奋进和向前冲的勇气。那此时此刻，你正往哪里向前冲呢？好了，进入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还如约的守候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仍然是直播哈，就坐在话筒这一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没有掌声呢，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吧。你的掌声越热烈，我就会越卖力的。 谢谢， 谢谢，谢谢。自己感觉还挺好哈。报时报时，北京时间10:05:40，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给你们推荐适合京郊自驾的好汽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现在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自驾的水镇，古北水镇，没错，就是这儿。古北水镇呢，如今虽然大多是仿古建筑，但是胜在环境很优美啊。乘船泛于河上，沿河萦绕在古镇的周围，仿佛置身于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当中，很美，是不是？在它旁边呢，还有司马台长城。爬完长城之后呢，去长城脚下的农家院，体验一下田园的风情，再去当地的烤肉馆尝尝小吃。永顺染坊、镇远镖局、司马小酒烧坊，还有八旗会馆等等，到那儿再去逛一圈，足以体味北地水镇的不同韵味了。地点在哪儿？就是密云县古北口镇的司马台村古北水镇，你直接搜这个导航古北水镇就可以了。还是说太近了，我想去草原看看，也可以啊。那草原这个天高，然后这个天蓝的感觉哈，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来听听凤凰传奇的《天蓝蓝》，试试你已经坐不住了呢。来，这儿，走起。

只为了你的爱。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一首 R&B 曲风的作品。歌曲呢，富有早期萧亚轩的那种年轻的活力和朝气，很阳光的女声，加上很纯真的年代，加在一起呢，很有意境的美，对不对？好了，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继续这样甜蜜的感觉。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金莎的《你是我的糖》，是青春校园偶像剧《红色青橄榄》的主题歌，青涩的感觉都在其中了。 不情不愿的夏天，撅着嘴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你是我的糖，快乐分享，我是爱这甜蜜的余味，真心爱尝，你是我的糖，没了心里就发慌，吃不起不愿我情愿，你是我的糖，快乐分享，真心爱唱，你是我的糖，没了心里就发慌，吃不起不愿我情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醉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有谁去爱？最迷人鲜花也曾被深埋。别在意人们忽略你存在，花蝶绽放，惊艳时代。把头抬起来，手掌在口袋，要我的歌声让你们期待，再一次跟着我一起唱和，从头唱这首歌。想唱就唱， 是一首老歌了吗？张含韵的一首励志歌《有梦别放下》。说到选秀节目呢，张含韵是当之无愧的前辈了哈。2004年呢，零门槛的超级女声横空出世，很多人命运都发生了改变，张含韵便是其中之一。那超级女声10年之后回归，那个想唱就唱的女孩也已经成为前辈了，给新一代追梦的女孩们唱这首歌曲，也给新一代的女孩子们加油打气歌喽。有梦别放下，继续坚持。好了，继续来分享潘玮柏潘帅的小小蚂蚁，好听的音乐伴您在出行的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10:23:42，问候每一位爱音乐爱旅行的朋友，我是腾冰。潘玮柏小小蚂蚁。 我想保护你，但我算什么？要努力爱你，我能做什么？这世界很美丽，很无情，烦恼很多，让我给你快乐生活。哦哦哦哦，吹了风手来东往前走，为了梦忘了痛你等我好几年，为了这个原因不去看旁边的世界，大马路把把先走压走，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让我每天一生你的爱情，请跟我一起走。我只是爱你爱你，我只是爱你爱你，我是你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但是开心，我不会改变方向，你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灰色小雨里，我没怕什么。跋山的雪里，我没有最后。我穿我黑色的隐身衣，为爱努力。现在的我觉得快乐。哦哦哦哦，吹了风，收了冬，往前走，为了梦，忘了冬天等我好几年，为了这个原因不去看旁边的事情，大马路斑马线上压着，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让我背上一身你的爱情，请你跟我一起走。我只是爱你爱你，我只是爱你爱你，我是你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但是开心，我不会改变方向，你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这一时段我们来盘点昨天旅游消费以及出行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假日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全市重点监测的176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119.1 万人次，同比下降 9.2%。 下降的原因是在176家监测旅游景区中，游客量最大的前门大街、什刹海两个景区接待量分别下降 33%、 23%。 营业收入 3669.9 万元，同比减少 6.8%。 国庆假期首日是商务委重点监测的12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销售额 7.5 亿元，同比增长 4.5%。 同时节日期间，市商务委会同市发改委等部门开展了多项特色主题促消费活动，其中2018北京国际品牌节活动将举办国际品牌文化展，服装、汽车、健康等消费领域的30个国际品牌、60个优质品牌展商在北京举办新品发布会和品牌体验展示活动。另外，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活动、2018北京国际餐饮节活动也将同步开展。再来关注交通出行，10月1号0点到16点，全市高速公路交通量为 171.48 万辆，比前一天同时段增长 18.35%， 比去年同期同时段增长 2%。 其中进城方向 72.21 万，出城方向 99.27 万。为了满足市民赏秋出行的需求，10月1号开始，有轨电车西郊线将首次开行重联有轨电车，原有5模块车厢将增加到10模块。车辆载客定员由原来每车280人增加到560人。国庆期间，西郊线每日上线10列，其中4组重联车，运行间隔6分钟，全日计划开行318列。重联列车开行后将提高运力 40%。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974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洁白，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 来自杨丞琳的《幸福的节拍》，感受到幸福的节拍了吗？源自于他的第四张专辑《半熟宣言》当中，也是偶像剧《王子看见二公主》当中的插曲。都说了，在路上一定要有音乐相伴，周遭的景色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也会感觉你的人生很不一样哦，真的人生都很不一样了，对呀、啊，景色变得灵动了，心情变得大好了，天儿这么好，还要放假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都扔到脑后了，什么工作都扔到10月8号以后了，都去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好好的聚聚，好好的放慢速度，好好的享受生活哈。当然，要音乐，有音乐，你的生活才变得更加的幸福。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在过节期间也给大家福利了哈，首先我在这儿坐镇，继续坚守工作岗位，继续来直播，再有呢就是给大家准备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完完整整2个小时收听了120分钟超长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都有25分钟的好歌呢，真的。我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爱情海。哎，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正在爱情海收听我们的节目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汤唯博，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这首歌呢是来自微胖女神的《爱主动》，应子月和孙伶俐两个可爱甜美的女生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乐坛其实已经闯荡很多年了。应子月十七岁呢，便以独立歌手的身份开始个人的音乐生涯，并在网络上翻唱了很多歌手的代表作品了。孙伶俐，也就是镜子哈，十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中文说唱，然后呢开始自己的创作。微胖女神还记得曾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出现过他们的《跳不齐吗？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刚刚有听到他们的另外一首风格的作品《爱主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思涵的《向阳》，仔细听听看，很甜美的感觉，很梁静茹的感觉。 谁过了吵吵闹闹闹的操场，天空在偷偷默默泛黄。回家的路上聊着明天的床，会投进什么颜色的光。睡前的鬼故事吓得我不敢去想，让我入睡的是你温柔肩膀。梦想是伸出手就可以握住的事，喜欢这样自信的你，虽然没 小，不再做梦飞得高。我要你提醒自己，试着面向阳光，再次飞翔。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清醒的晚餐后忘记。 轻 jazz 风格的歌曲 Smooth Jazz， 刘思翰的 Oh Let It Be。 伴随这样的音乐在路上，看着一路的美景真的是太棒了。让我们一起带上音乐出发吧。 现在 借给我，没有你也没意义，用我全部的力气来守护你。有时爱像直升机在高空看风景，最后也要落地，平淡却放弃全世界给你无价的真心，前进不换属于我们的爱，前进不换的眼泪才能让你让我更勇敢，前进不换的等待我们终于终于明白， 王铮亮的千金不换爱，轻松富有活力的曲风，再加上简单却富有哲理的歌词，王铮亮独特清亮的嗓音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打造出了一首耳目一新的夏日欢快的歌曲千金不换爱。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斌再次祝大家十一长假快乐，节日快乐，明天的直播我们再见吧，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再见啦。 每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建货震撼来袭，十月一至十